去

在不眠的夜晚独自 想起一切有尽头，相聚。

是否开心？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难得有的好心情，突然放弃了前妻。 适合向你酝酿情绪。

许可能我会再出现，为了证明你的吻仍情深未闻，偏爱你的愚蠢，又怕你的单纯，无法决定能给什么牺牲。或许可能我只要不能永远让此刻的真在回忆俱焚，幸福已满布伤痕，不能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又走到离分，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，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不会有你处处留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 往事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你为我点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年受伤的肩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曾话连篇，几次有你处处留了颜面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我的主人，男人有时曾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将这话说得不见。我的主人，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嘴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 没有又怕 是你 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